星星在赛后接受的采访引发了热议，信的也有，不信的也很多，各大媒体纷纷请求采访罗辑，都表示想要认真了解一下所谓的对地形的经验和直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星星推掉了所有，甚至包括和他们关系一直处得特别好的电竞之家的长仙。星星严肃表示，大战在即，作为星星秘密武器的罗辑完全没有这个空闲，他需要抓紧一切时间继续磨练他的地形经验和直觉。 上一场还没有发挥出他的真正实力，毕竟那是我们的主场图，下一场才是真的考验。 叶修无比严肃地对直接找上门来的长仙如此说道。 真的假的呀？ 长仙虽然和星星关系好，也是向着星星的，但就这事儿吧，就个人角度而言，他是不信的。也不只是他，但凡是对荣耀有一定了解的人，都对此保持相当的怀疑。那些立即就开始惊叹的，大多都是水平未够，看什么都是真的菜鸟。长仙好说也是跟职业联赛的专职记者，自己手头的荣耀技术不提，眼界那就绝不是一般玩家比得了的。听叶修这说的，左右看了看，没人，立即压低了声音问：“ 是不是心理战啊？”“是啊，就是心理战。” 叶修立即点头笑道。长仙哭了。叶修虽然给了他肯定的答复，但就那各种随口、各种敷衍的神色、口气，自己信呢还是不信呢？果然，自己这点微末的道行，在这位大神面前是远远未够啊。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无奈的长仙说着废话，打着哈哈离开了。 再见。 叶修挡走了长仙，回到星星的训练室。星星的诸位都在呢，各守着电脑，气氛却是相当随意。季后赛的比赛比常规赛还要密集，主客场赶来赶去的，还要消耗时间在路途上，所以季后赛的比赛间隔中想再继续常规赛那种稳定的训练节奏是不可能的，所以多是一些暖场热身性质的训练来保持状态。如果说常规赛追求的是稳定，那么季后赛需要的就是爆发，不惜一切全力以赴的爆发，坚持到最后的就将是胜利者，松懈的、起伏的都有可能因此在季后赛里掉队。星星收获了第二轮首回合比赛的胜利，这值得高兴，但还远没到可以庆祝的时候。现在看来，每个人都挺清楚这一点，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梳理着上一场的战果和心情，为下一场比赛做着准备。 走了？ 陈果问了一声叶修，也没压低声音，怕影响了别人。因为此时的气氛就是那么日常，那么生活，大家有话就说话，并不是平日里那种需要专注的机械式训练。 走了？ 你怎么说的？ 罗辑是秘密武器啊，哪能随便让他们采访到。 叶修正走到罗辑身后，拍着罗辑肩膀说。罗辑身子当时就软了一下，艰难回头道： 这个不太好吧？ 放轻松，其实没你什么事儿。 罗辑哭了，这怎么是没自己事儿呢？现在但凡是荣耀渗透到的地方，人们谈论的都是他，所谓一战成名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一夜之间，他的召唤四兽流就不是四兽流了，被人们另起了个名字叫拆迁流。看来真是有无数人信了他是可以在瞬间看穿地形，而后将其彻底捣毁的拆迁专家。罗辑当然也是明白叶修坚持要如此说的用意，不过作为一个新秀，对于这种完全颠倒黑白的心理战真的是毫无准备。罗辑发现这个世界远比他想象的要可怕。 真的和你没什么关系了，接下来就是霸图要操心的事儿了。 是吗？那下一场？ 当然下一场你还是要出场的，原子弹就算不用 也要摆在那儿震慑对方。 原子弹，罗辑又有些发软了。 喂，你真觉得这样可以吓到霸图吗？ 陈国这时过来说，他是会在赛后扫荡各种评论来看，就现在的议论来看，比较有理有据有说服力的论调都是指出叶修这是在忽悠的。毕竟荣耀这么大的群众基础，内里也是有诸多高手的，有很多人已经指出了要做到这种事需要如何如何去做。陈果又是一个完全知道真相的，自然觉得叶修这次这个心理战实在有点低端幼稚。 当然吓不到，没有任何情况会吓到霸图，但多少可以让他们心里有一根刺，哪怕是这样微小的一丁点优势，我们也要一定去争取。 哦， 陈果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了。竭尽全力也要去争取那1%、1000%甚至1000000%的可能性。叶修所做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从第十区起家开始，他一路在做的都是这样的事情。霸图战队在昨晚比赛结束后就直接搭乘班机返回了 Q 市，开始备战他们主场的比赛。和星星一样，季后赛期间的霸图战队也不会有什么艰苦的训练，可是这一天他们的副队长张新杰的态度可不像是在轻松的调整状态。训练室林庆炎凑上去围观时，看到张新杰在研究的正是上一场比赛的星星主场图望月森林，角色目前所处的场景正是被星星完全搞崩溃，最终导致霸图全队也崩溃的那一区域。 喂，你真信那家伙说的呀？ 林静言拉过一旁的板凳坐到张新杰旁边，看着他研究这一区域，一边问道。 不太信。 不太信，也就是说还保留了一点点相信的余地。而以张新杰的性子，此时自然就是想将这最终的一点余地也给完全的抹杀掉。林静言知道没办法阻止，张新杰的性格就是如此，是优势，但有时却也会是劣势。叶修那家伙正是戳准了这一点，放那样的话出来。他也知道骗不到其他人，他就是冲着张新杰来的，也不是要骗到张新杰，但是却会牵制着他的注意力。距离下一场比赛不过3天时间，张新杰能弄清楚这个问题吗？林青言不是不信队友，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并不看好张新杰。他看了一些赛后有关这一切事件的评论，他比较认可一些论调，星星将地图整个区域给搞塌，这不是荣耀的经验和技术，这是科学。科学这字眼在林静言看来是那么的遥远，在职业圈打拼了9年，很清楚他们这个群体，别说科学了，就是普通的知识水平，他们也从来不是一个什么高端的圈子。他们这里太多的人学历都特别有限，毕竟他们这个竞技项目对选手的年轻化更为看重，大学毕业生的那个年纪扔在新人堆里那叫高龄。张新杰，张新杰虽然号称战术大师，思维甚密，但要说学识，据林静言所知大概也就高中程度吧。昨晚看了好多洋洋洒洒的分析，人家提到的都是微积分之类高等数学知识，多看了几眼的林静言昨晚都做噩梦了。 这个，哎，拿去给技术部的分析一下会不会比较好啊？技术部已经在分析了。 张新杰却不愧是张新杰，林静言想到的东西他早就已经做过了。 哦， 林静言点点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技术部已经在分析了，但张新杰也还是要看看，就是这样。林静言于是也不再说什么，顺手打开了旁边的这台电脑。两支结束首轮比赛的队伍为下一轮准备着， 当晚，轮回和微草的第二回合首轮比赛在 B 市微草的主场打响。最终，轮回客场11-7击败了微草战队。微草战队先丢主场，局面较为不利，但是这也符合大众的预期。赛前的调查中，即使面对两届冠军微草，轮回收获的支持率也是相当高。赛前有关这组对手炒出谁将有机会成为加世之后第二支收获三冠的队伍的话题，在这一轮胜负出来之后，好像就已经公布了答案一般。这一组系列赛好像已经提前终结了一般。那么第一组呢？星星对霸图，第二回合的比赛如期而至了，但看网上的支持率，主场的胜利非但没有让星星提高他们的胜率预测，反倒是下降了一些。因为这一轮是霸图的主场，哪怕是不喜欢霸图的人都不会以为霸图会在第一场的失利后就一蹶不振，哪怕上一轮他们经历的是那样前所未见的大逆转，但是霸图的好汉可不是那么轻易就会倒下的。 Q 市，霸图主场，聚光灯下，两队选手列队场上。 怎么样，找到胜利的方法了吗？ 叶修向霸图挑衅。 你说呢？ 韩文清没有叶修那么多说辞，但气势上从来不弱。 小张要加油啊。 叶修称呼张新杰为小张，联盟中有资格这样叫张新杰的可没几个人。张新杰笑笑，这种心理攻势对他来说不会有用的。 你真无聊。 张家乐随后鄙视着叶修。 哼，原来啊，星星才是你这辈子最大的不幸。 苦果关， 张家乐骂了，不幸就很刺耳了，前面还有个才是，几个意思啊？